钱了啊！ 万岁恩典，老大人的栽培，小生时时的感恩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嘛，小生就是那聪明了， 却是何故啊？ 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 放肆，我那是过。有了妻室的人了 啊！有了妻室了， 是啊是啊。 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啊！那日在群林宴上，万岁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你？ 老大人， 状元公。你饮了这门亲事，老父母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！ 哎呦，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女的。 嗨，休要胡讲！ 老大人。 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不念老父母作法之情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？为呀， 圣女！哎呀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李朝廷天之。万岁有旨，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违呀？ 圣明。 告辞了。 有请。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来打打我的心肠。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滴滴呱呱，就是牛家的两小子。

阴天欧的谢命呀命。再过两天阴天要出家了。儿啊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。